沧海桑田分不了。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，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。我说情人却是老的好，曾经沧海桑田分情歌，愿歌声飞到你左右。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，但求你永远在心中。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，但求你永。 老情歌和老情人的好是需要时间的沉淀，每每回首过往，你才发现自己从哪里来，也知道有一天要回到哪里去。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有人说怀旧是一种情怀，我觉得情怀有时是一种能力。在人来人往、信息应接不暇的当下，不是每个人都具备怀旧的心境，往往连安静的听首歌的时间都没有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那些淹没在往日时光当中的一切才会熠熠生辉。 把心朝后的毛的祝努力能给图祝心朝后的毛的 手去传递，所以我很努力很努力地向你希望你心电感应。我忽然听见风中好像有些动静，是不是你发出回应？如果我在今晚梦中能遇见你，请拥抱我在怀里。如果你听见风中有些动静，可能是我在想你。如果你发现梦中有些迷，就是我在乎。 这首歌来自孟庭苇，叫做《心电感应》。老歌很经典，因为里面有故事，有风范，有坚持，有至今仍然不被取代的记忆。而我们会在老歌当中寻找温暖，大概是因为在时代的变化当中，那些老歌的变化是最少的，甚至没有变化的。这些都没有改变的，也不会流失，常常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时空静止的假象，被我们设置了一道暂时的屏障来安抚我们的焦虑。来听到这一首歌，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，这是来自于伍思凯的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》。 的世界雨下个不停，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。